咁啊，欢迎大家咧，又嚟到呢个澳门街嘅特别节目啊！咁啊，特别节目咧，咁啊，仍然系呢个电影嘅系列啦，咁样咁啊，做呢个电影嘅分享啦。咁啱啱咧，大家咧就即系听到啊，我哋呢首咧即系咁经典嘅主题曲咧，咁啊唔使谂啦，咁啊即刻咧听到咧，咁啊应该好多人咧都会有好多回忆啦。咁点解啊？咁啊，因为呢首曲咧就即系嚟自一套咧。就好出名嘅電影啦，咁啊，除咗有我啊，我係你嘅節目主持人司徒文俊之外咧，咁啊一如既往咧，就有我哋即係做呢個特別環節嘅嘉賓啦，咁啊，今日有邊個喺度啊？ 今日有琪琪， 係啦，仍然係有琪琪啦，嗱、咁就我哋今日咧，即係進入呢個主題之前咧，咁啊首先啦，咁啊要回應一下啲聽眾先啊，咁啊有聽眾咧，咁啊上次咧就即係聽我哋講呢個古惑仔啦咁樣。咁佢啊，即係話喂，即係啲聽眾嘅意思都係，咦？你第一次講港產片都 OK 啊，都唔算話太差咁樣。咁啊，有聽眾咧就話問阿琪琪喎，就話咧嗱，如果而家咧要開拍呢個新嘅古惑仔啦，咁啊事實上真係拍緊嚇。咁啊，如果俾你揀，有得揀的話咧，細細粒呢個角色咧，應該係由邊個去做咧？咁啊，俾三個選擇俾你。咁啊，第一咧就係呢個鄭融啊。咁第二咧。就係、是、呢個 GEM 啊，即係呢個鄧紫棋啦、Jam 啦。咁第三咧就係而家咧，即係好出名嘅連詩雅。咁啊，你認為應該邊個去做細細粒咧？ 我覺得 GEM 啊。 點解咧？ 後生啲啊嘛。 後生啲。嗱，我覺得咧，連詩雅咧就可以先排除，因為太高。 嗯。 咁話明細細粒咧，咁啊真係唔夠細粒嘅。咁呢個 GEM 咧個樣子太過乖啊，太過順啊，你覺唔覺啊？即係做乖乖女嗰啲可愛系角色就得咯。 唔係，咁佢依家都鏟曬青啦個頭。 即係佢都係化曬濃咗，翻曬青。 係啊。 鄭融咧？ 鄭融冇 GM 咁後生咯。 即係 因為如果你話一定要排你，我以為你話想講，因為鄭融最細粒，所以做細細粒。咁如果係，不如俾小儀做啦。 小儀即係邊個小儀啊？ 森美小儀。 森美小儀，小儀做細細粒。 系啊， 都幾好喎、 啊，夠細粒啊嘛， 嚇、真係唔錯啊！咁啊，即係你覺得 GEM 係最適合嘅， 嗯， 咁啊，如果我問你啊，咁陳浩南咧？ 陳浩南啊， 係啊， 咁都係揾翻陳以健啊。 哇！但係你如果趁呢個 GEM 咪相差好遠，咪變咗 咁揾翻謝霆鋒咯、 啊。謝霆鋒啊，都好遠啊，卅幾歲謝霆鋒都。 但係佢樣子即係點講，都係有嗰種魄力。你話？你話一定要揾，再唔啱咪睇下先，彭敬慈咯。 彭敬慈啊？彭敬慈係邊個嚟噶？ 彭敬慈啊，成日拍戲見到。 彭敬慈光頭喎，點做陳浩南啊？ 戴翻個假髮咯。 算啦，咁如果不如咁啦，咁不如揾樂嘉啦，揾呢個《非誠勿擾》嗰個啦。 咁咪遠咗啲。 喂，咁啊，即係嗱，我哋啊，即係啱啱講下笑嘅啫。咁啊，要入今日主題啦。咁啊。聽眾呢咁仍然係可能期待緊我哋講呢個天寶頓啦，咁個天寶頓呢就唔係啲立亂可以攞出嚟講，即係唔係話呢可以好簡單咁樣去講嘅 topic 嚟㗎，咁一定呢要做足功課㗎，咁做功課呢最簡單呢就係將天寶頓嘅戲呢就由頭睇一次，咁或者係即係將入面呢有啲重要嘅戲呢可能會重複睇兩三次啦咁樣，咁所以呢即係俾啲時間啦，咁我哋真係會好認真咁樣去做嘅。咁啊，今日咧仍然喺呢、這個即係點講啊，係外國片啦，即係西片啦，咁啊唔係港產片啦。咁啊，《侏羅紀公園》咁啊，點解會講呢個 topic 咧？咁樣咁啊，有啲聽眾咧提醒我哋，原來《侏羅紀公園》咧就好快咧喺下年咧2013年，即係假設世界末日未末曬之後咧，咁就會喺2013年嘅3月咧同4月咧就會上演 3D 版啊。咁就係呢個重製嘅 3D 版啦，就唔係一般嗰啲咧。即係而家坊間咧講緊國內咧賣緊嗰啲自稱嘅 3D 版啦， 呢個係 IMAX。 IMAX 係啦 ，3D。咁另外咧就話啦，咁亦都嚟緊咧會係名正言順咧會有呢個《侏羅紀公園》嘅第四集。咁咧第四集咧就唔同話，因為坊間咧其實有好多咧係即係拍咗啲恐龍有關嘅片，就自己咧即係係咪喺國內啊或者其他地方咧就話嗰啲係《侏羅紀公園》第四集，咁其實冇一套係嘅。咁啊，係名正言順，真正咧闊別咗咁耐第四集啦。咁啊，有聽眾問我哋，咦，係咪因為收到呢兩個消息而決定做一集《侏羅紀公園》咧？咁樣其實就唔係嘅， 咁只不過咧，咁侏羅紀公園咧，即係其實喺我哋未收到呢啲消息之前咧，已經係劃入咗去咧，係去講嘅戲嚟㗎啦。咁啊，因為侏羅紀公園咧，就係即係我自己嚟計咧，就係亦都係一套好對我嚟講係好重要，亦都係好中意嘅電影啦。咁啊，即係我呢個由細到大咧，亦其中一套咧，會定期咧亦都會翻睇嘅戲嚟啊。咁樣直情翻睇嘅次數咧，係好冇得好犀利嘅。就係講緊侏羅紀公園第一集咧，我自己嚟計咧，咁啊連埋電視重播啊，自己睇錄影帶啊，即係講緊錄影帶啊，去到DVD 啊 VCD 咧，我前前後後咧係起碼睇咗超過30次啊，第一集。咁即係其實呢套係即係都係其中一套係我重温得最多嘅戲嚟噶。咁啊點解咧？咁啊睇嚟睇去都唔覺得厭嘅。咁啊阿琪琪你侏羅紀公園你自己係咪一至三集都睇曬啊？ 係啊，我一至三集都睇曬。 你係細個喺戲院睇啊，定係後屘睇重温翻電視嗰啲啊？ 其實第一集真係喺戲院睇嘅咯。 係。 嗯。 咁啊，當陣時係邊度播啊？大會堂， 大會堂是 澳門大會堂。 嗯， 咁啊，當陣時即係講翻下啦，大家即係講下呢套戲，一間先講佢威水嘢。因為其實佢啲威水嘢咧，我哋都唔需要講太多噶啦，因為其實咧就上網咧，咁你去維基啊或者 Google 你估一下咧，就乜都睇曬啦。不如我着重即係講下呢個感受先啦。你睇呢套戲你自己感受係點啊？ 驚險刺激啦。 係。 大開眼界。 大開眼界。咁啊，具體啲講下你，譬如自己接觸嘅第一集嘅感覺係如何啊？ 其實第一集好細個㗎，就點講好咧？會覺得哇好多恐龍啊咁樣咯。咁睇其實嗰陣時仲係細個咧，咁就略略咁喺戲院度睇嘅感覺係好似睇緊一個故事咁啦。咁嗰陣時就都啱啱即係都識。咩係恐龍咁啊？哇，好多恐龍喎、啊！咁、其實重點我會係點解會咁記得呢套戲？因為我冇記錯咧，我之後我去咗澳門嗰個綜藝館咧，佢有一個 show 咧，佢係全部都係恐龍嚟㗎。係。咁全部都係啲電子做，其實嗰陣時都做得幾靚㗎，同埋有啲即係 BB 啊，有蛋咧，恐龍蛋啊嗰啲咁樣咧。哇，好恐怖㗎喎、哦、又暗喇喎、哦、即係好似去咗嗰個公園裏面咁呢，即係我就諗返起嗰套戲，所以我就即係咁耐以嚟都記得嗰套戲，就係因為咁啦。 咁啊，你 好驚啊嗰陣時。 你第一次接觸恐龍係幾時啊？ 第一次就係嗰次講話 恐龍 去係啦，恐龍真係太真啦。 就係正式即係自己接觸恐龍。 係啦，因為其實睇嗰套戲我都覺得好睇，但係就嗰陣時未識驚咯。但係唔知點解，真係行到入去，佢就其實個圍欄係用竹做咧，好矮嗰種咧，即係伸隻手埋去掂到嗰部機㗎啦，即係嗰只恐龍㗎啦，所以好驚嗰日。結果係揞住眼一路行一路睇啦。 嗱，咁講緊咧呢個對我嚟講咧，點解《侏羅紀公園》呢套戲咧係咁重要咧？咁首先咧，絲毫文俊咧第一次接觸恐龍咧，就我相信好多人啊都係細個睇《侏羅紀公園》先啦。咁但係其實我就唔係嘅。咁我第一次接觸恐龍呢，就係其實我講緊呢，我四歲嘅時候呢，咁我媽咪呢當陣時呢就買咗一啲兒童百科全書俾我睇呀。咁有中文有英文嘅，咁就嗰套百科全書呢我都仲有保留返，琪琪都有見過嘅，就係雖然而家個樣比較殘啲啦，咁但係就係我四歲保留到而家嘅。咁入面呢嗰套百科全書呢，其中即係佢一開始呢，咁佢已經講緊呢個地球啊，即係史前嘅人類係點呢。咁啊，入面提到其中一 part 咧，就係有三葉蟲啊，咁啊之後再進化啦，咁啊海上面嘅動物跑上陸地啦，咁演變成為恐龍啦。咁我睇到恐龍嗰一 part 咧，其實我就好有興趣嘅。咁我咧就係我個人就係一有興趣嗰啲嘢咧，我會不停去重温或者係去好即係好俾好多心機了解佢。咁啊三歲定八十啦，咁啊何況四歲啊位。咁啊嗰陣時咧，咁我不停咧。就問我媽咪咧，即係啲恐龍係咩嚟啊嗰啲，咁啊但係礙於即係始終我媽咪都係一位女性啦，咁啊即係對恐龍呢啲咧都冇乜研究啦，咁於是咧就派一個人去敷衍我，咁你估到邊個咧？ 爹哋。 係啦，咁嗰個就係我阿爸啦。咁其實我同我爸爸咧就唔係話太多共同話題，由細到大都咁啊比較有啲即係大家都共同啲嘅話題啊，可能係武術啦，同埋即係金銀幣啦，因為我爸爸都係。有做過啲金文嘅生意嘅，咁啊另外恐龍咧係我哋其中一個共通話題嘅，咁啊因為原來咧 我爸爸咧，佢本身咧自己都好中意恐龍噶。咁佢中意嘅程度係點樣咧？即係講緊啦，喺侏羅紀公園咧出嘅時候咧，咁啊會帶起咗咧一股咧係全世界都係恐龍熱潮噶。咁原先咧之前啲人就冇咁去即係去了解恐龍噶嘛。咁啊去到之後咧，咁因為太熱啦，咁啊於是咧就係即係全世界都係有一個恐龍熱啦咁樣啦。咁我爸爸咧早喺侏羅紀公園之前咧，其實佢已經係咧自己係有買恐龍啲書啊，或者係有啲即係相關嘅一啲嘢喺度睇啊。咁甚至乎咧，咁嗰陣時咧，其實嗱侏羅紀公園咧就係、是、第一套啊，即係正式係將電腦特技三支攞嚟做恐龍去擬真咧，一套好成功嘅電影啦。咁啊喺三支之前咧，嗰、那個年代即係講緊九十年代初咧，就興啲乜嘢咧？就興有一個年代你記唔記得啊？琪琪好興啲立體畫嘅。咁啊，好興咧！嗰陣時咧，就係啲 3D 嘅圖畫啊，或者係講緊啲視覺藝術啊。 啊，係啊，有一輪好興嗰啲書啊，或者圖咯。 係啊，即係叫你豆雞眼咁啊，睇到立體嘢啦。咁啊，另外咧亦都好興咧，係真係咧一張咧，譬如一張立體嘅畫啦。咁啊，跟住咧你透過啲射燈啊，或者啲光咧折射落去咧，咁就可以整到一個好 3D 好立體嘅形象出嚟。咁好貴嘅一張畫咧，係要200-300蚊嘅起碼，即係講緊係九十年代初啊。咁我爸爸咧，因為佢自己好中意恐龍啊，佢就會去買咗嗰啲畫嚟到翻嚟咧，嚟到去自己咧去 set 曬燈啊，咁啊嚟到去睇嘅喎。咁啊，即係講緊咧，其實嗰張畫啊，琪琪都有見過啦，係嘛？ 嗯。 因為我都俾你睇過，咁啊，雖然即係隔咗好多年啦，係九十年代初嘅產物啦，同隔咗而家都成20年啦，20幾年啦。咁啊，但係咧，其實即係當陣時嚟講咧，就好震撼嘅。咁啊，即係譬如有啲細個啦，啲同學仔嚟我屋企玩咧，即係講緊係小學啊、幼稚園嗰啲啦。咁啊，一開射燈咧，咁啊，俾佢哋睇條恐龍咧，哇！個個都話：哇，好真啊！條恐龍好似撲出嚟咁啊，咁樣。咁啊，即係換言之咧，其實我嗰陣時咧就係因為受到即係呢個爸爸嘅影響啦。咁啊，我都好中意恐龍嘅。咁啊，《侏羅紀公園》咧呢套戲咧，佢帶嚟咗其實咧係無限嘅商機同埋一個恐龍熱啦。咁啊，所以其實咧喺我嘅即係睇電影嘅生涯入面咧，我就標誌咗《侏羅紀公園》呢套戲咧。我就俾個定義佢就叫一個標誌性嘅電影啊。咁啊，乜嘢叫標誌性嘅電影咧？咁啊，即係例如啦嚇，《大白鯊》。或者係即係侏羅紀公園啦，咁就係一啲咧，即係我自己嘅涵義啊，就係比較大眾化，就係迎合到好多人嘅口味，同埋係可以喺嗰一段時間咧，係帶起咗一股嘅文化或者一股嘅熱潮出嚟。咁我會覺得咧，嗰、那個係標誌性嘅電影嚟嘅。咁啊有好多名作啊，即係例如喂《阿凡達》啦嚇，近年啲再唔係咧《鐵達尼》啦。但我覺得呢啲名作咧都未去到係即係呢啲咁標誌性電影嘅層面嘅，因為好似《鐵達尼》咁係會帶起一股熱潮，但係咧佢唔係一股係即係個個人都啱嘅熱潮，你明唔明我講咩？琪琪，就亦都譬如好似《阿凡達》咁佢亦都係一股熱潮啊，但係佢唔係話。全球大家都會瘋狂咯，即係好似我嚟計，我冇睇過《阿凡達》，你有冇睇過？ 冇啊，即係其實你意思係話嗰個電影唔能夠全面性咯， 係 啊，佢係單一性，譬如佢係淨係恐怖嘅就恐怖，浪漫嘅個浪漫，慘情嘅就慘情，咁就變咗冇得話咁全面性，即係一家大細老小咸宜去啱睇。 同埋係講緊咧，嗱，即係我哋依個金字塔嚟比例啦，金字塔個底係最闊嘅。侏羅紀公園同大白鯊呢啲咧，就照顧曬成個金字塔個底嘅嘅觀眾嘅，咁就即係叫做話咧，大人細路去睇咧，第一係有興趣，第二你唔會覺得套戲係空泛，係即係你會覺得係有嘢墮落袋嘅。咁我自己嚟計咧，即係我由細到大咧，其實我俾我納入成為標誌性電影咧，其實嘅片都唔係太多。咁有啲人咧會覺得，喂，標誌性電影喎，《星球大戰》一定係啦。佢係即係奠基咗好多科幻電影嘅開頭啦，咁樣嚟計。我自己嚟計咧，我覺得咧，即係你話咁多套標誌性電影入面咧，《侏羅紀公園》係最高嘅。咁啊，你話即係譬如話《星球大戰》啦，《Star War》嚟計咧，喺我自己司徒文俊嘅心目中咧，都唔係話一個咁高嘅位置咯。雖然我每一集都有睇曬，亦都幾中意入面某啲角色啦，係嘛？同埋本身即係我自己都有玩呢、這個日本刀啊。玩居合啊，咁我都會即係好欣賞佢哋嘅嗰啲叫做點講啊，直情直接講啊，格劍嘅決鬥場面啦、啊、咁樣。咁啊，你自己嚟計啦，當陣時即係恐龍潮咧，就喺香港、澳門、台灣、大陸咧，都係炒得好 hit 噶。咁啊，香港咧 海洋公園呢當陣時呢亦都係有乘機推出恐龍展啦，直情係整個恐龍館啦，咁就係、是、直情係跟晒侏羅紀公園咁樣呢，係整晒一啲圍欄啊，彈晒有呢、這個鐵絲網啊，咁有條暴龍呢，咁直情係跟返一比一呢，咁樣喺個鐵絲網度夾個頭出嚟。咁另外呢佢仲要咬住件即係工作人員嘅衫啊，亦都係嘴角有血嘅。咁就睇落去呢，即係真係都好恐怖。咁當年呢，即係以噱頭嚟計呢，就有無數個恐龍展推出嘅。咁甚至乎呢有啲呢即係乘機抽水呀，例如喺我睇過啦，喺國內喺大陸咁，佢話有個恐龍展，跟住呢就收你1蚊人民幣嘅啫。咁入到去呢其實就九成呢都係睇啲壁布版嘅啫，即係佢純粹係啲圖片為主，咁就都係一啲好細嘅模型啦，就冇話好似香港澳門嗰啲呢話做到咁誇張啊，真係搵啲恐龍骨啊，或者搭啲一比一嘅模型啊，冇咁犀利嘅。咁 即係翻版嗰啲主題 啦。係啊，即係當陣時嘅大陸即係唔係咁先進啦，咁都係即係比較失望啦，咁但係都好多人睇㗎，即係講緊咁樣俾1蚊呢都有成2-3百人一齊入去睇嘅。咁另外呢台灣嘅我亦都去過啦，甚至乎台灣有個公園喺台中呢就幾出名下，咁我名我而家真係噏到上口又唔記得咗，佢又直情喺入面呢好多啲 corner 呢，即係譬如係講緊個即係一個類似係啲大嘅好似海洋公園咁嘅地方，咁你行呢有好多係啲可能啲山邊啊啲山腳嗰啲位呢，佢就係整咗啲一比一嘅恐龍出嚟。咁、那個做工呢就冇即係呢個香港澳門呢恐龍展呢咁靚嘅，咁但係呢即係你以小朋友嚟計呢都即係感覺呢，嘩行下咁多條恐龍嘅，即係你都會覺得好有震撼嘅。咁你見嗰啲呢就全部係入面呢係機械啦，咁佢變咗佢電動呢佢就會喐啦，咁你會覺得好震撼啦。咁我見嗰啲譬如台灣嗰啲呢就冇機械嘅，即係純粹呢係一個模型嚟嘅啫，即係可能一個石膏冇倒像模型，但係個感覺呢即係自己細個都覺得係好驚嚇，即係正如香港呢以前有個好出名嘅就叫呢個虎豹別墅啊，胡文虎公園啊，你有冇去過啊？ 冇啊。 就好出名嘅就喺香港嘅銅鑼灣啦，灣仔嗰頭啦，咁就入面呢就係、是、即係一個有錢人嘅屋企就開放嚟俾市民參觀啦，你有冇聽過先虎豹別墅？ 冇。 冇聽過啊，咁即係證明你年紀尚少啊。咁老一輩人呢咁都識㗎啦，咁入面有好多啲即係雕刻咗啲中國嘅龍啊，咁亦都呢繪製咗啊，唔係繪製應該咁講，係雕刻咗譬如十八層地獄個樣係點呢，咁細個去睇完呢 而家仲有冇㗎？ 冇㗎啦，冇咗㗎啦，而家封曬㗎啦，應該攞嚟做地產項目，其實好可惜㗎，呢啲真係文物嚟㗎。 因為好似幾精彩。 哎係精彩呀，同埋其實呢雖然呢後尾大個呢即係都有去睇返啦，去到我十零歲時候，但你細個個感覺呢你見到嗰件嘢雖然假，但你細個覺得嘩真係好似一隻怪獸，即係佢有個龍運，即係佢真係有一個鐵龍運住，入面可能雕刻咗啲老虎啊，啲一條嘅龍啊，你真係覺得嘩好真嘅，好似撲出嚟咁嘅。咁當陣時呢睇侏羅紀公園呢，先唔好講套戲，佢哋啲恐龍展就做到呢種感覺啦，尤其是電動嗰啲呢你係會令到啲小朋友覺得呢係好多樣會喐又大隻嘅嘢撲向自己。 好驚㗎嗰陣時。 係啦，咁所以呢其實呢我哋呢就即係透過呢啲周邊嘅恐龍展呢，其實我哋就想講啊，其實侏羅紀公園呢我哋呢一節呢就要講下啦。喺侏羅紀公園入面其實佢係有好多人性㗎喎，即係好多人性嘅去表露出嚟。其實點解呢套戲會咁好睇呢，除咗第一電腦特技係真係佢做得好好之外呢，同埋個題材啊攞得正啊，因為其實你譬如大白鯊咁好恐怖，咁但係呢佢係一件呢現實真係有嘅嘢，咁你唔會呢即係嗰個好奇心呢唔會係去得好勁啊，反而呢你係即係現實上真係冇嘅嘢，但係你又整到佢好真實咁樣去做出嚟呢，咁呢種感覺呢即係你接觸唔到或者你睇唔到，但係佢又好真實咁顯露出嚟。咁其實呢個導演呢即係《死亡分析一部》呢佢最犀利呢其實佢就係做呢啲嘢。咁例如即係 ET 外星人啦，有冇聽過呢套？ 有啊，有睇過。 係啦，咁 ET 外星人呢亦都係啦，即係當陣時大家對呢個外星人個概念啊仲係未係咁勁嘅時候呢，佢就已經係即係踏出呢一步啦。咁即係咁，但係外星人呢始終係一樣完全科幻嘅嘢囉。咁但係恐龍呢就真係存在㗎嘛，仲要係有咁多嘅發掘啦，咁多性呢就介乎係即係叫做話你接觸唔到，但係你又知道係有，但係呢你就見唔到一件活生生嘅，但係你一定有知道呢樣嘢係堅嘅。 咁佢就係滿足咗人類呢一個心態，就係、是、一種求證嘅心態。所以呢，其實套戲呢，佢無論係製作嘅動機啦，至於入面嘅佈局甚至乎內容呢，點解佢咁好睇呢？就是、因為佢係夠人性化嘅。即係首先要講下啦，就係頭先我哋講嘅，佢滿足咗人嘅好奇啦，同埋即係嗰個求證嘅心態啦。咁你自己去睇呢套戲嘅時候呢，即係你嗰個印象呢深刻呢，就係、是、當陣時啦，其實即係當陣時冇電腦㗎嘛，你唔同話喂而家一套新片逐一聲戲院未播，你去 YouTube 打個字出嚟，嗱嗱臨啊，幾廿百種預告啊，製作特輯啊，舉曬出嚟啦。咁以前冇㗎嘛，係咪？咁冇嘅時候呢，咁大家呢即係都係呢透過電視下或者係報紙呢，就話喂嚟緊會即係有啲咩大片上喎、哦。咁例如侏羅紀公園，咁嗰陣時呢臨上之前呢，香港嘅電視呢都係有做下啲特輯嘅。咁但係當陣時呢外於即係講緊啦嗰個製作成本問題啦，就算當陣時嘅紀錄片形式去講嘅恐龍呢，都係呢即係做得好牙牙烏㗎。咁如果話或者喺我細個下，我唔係好識分啦，其實我唔係好識分恐龍同埋呢個怪獸㗎。咁於是呢，其實我其中一樣嘢點解咁鍾意恐龍呢，因為我好鍾意哥斯拉㗎。你知咩叫哥斯拉、 我知啊。 係啦、 其實都係一隻恐龍咁樣嘅嘢。 係啦，即係其實哥斯拉呢就係話其實佢係一隻恐龍嚟嘅。咁佢呢因為即係當陣時呢就受到呢個核子輻射影響㗎，變到好大隻啦咁樣。咁其實即係我係好鍾意即係恐龍造型嘅嘢，所以當陣時都好迷呢個哥斯拉啦。咁所以亦都係呢嗰陣時覺得呢即係睇嗰啲紀錄片嗰啲呢，即係話啲恐龍話啲成，其實嗰陣時嘅即係製作出嚟都好假嘅。咁即係而家當然好真啦，而家紀錄片做到，因為而家啲電腦技術真係好㗎嘛。咁於是嗰陣時侏羅紀公園呢一出呢，喺電視見到嘩，即係嚟緊有套戲，套戲係咁恐怖嘅，好似將啲恐龍係整到係完全呢係好真，尤其是有一幕呢，你記唔記得呢第一集侏羅紀公園呢，就講條三角龍病咗啊，咁就瞓咗喺個草原嗰度呢，跟住個男女主角呢就走埋去摸佢啊，個感覺呢、你 好似好真咁。 當年呢你睇到呢個感覺，你完全係。 其實到依家我都覺得佢都好真實、都唔係話咁穿崩啊，或者做得好假。 即係你會覺得嘩，真係一條活生生嘅恐龍，而兩個活生生嘅真人走埋去摸一條真嘅恐龍，一件生物咁樣㗎。即係佢最恐怖就係呢，佢當年呢佢係個電腦特技真係冇而家咁犀利啦，啲顏色即係如果冇話好似而家咁高清啊又成啦，但係呢佢拍到俾你個感覺就係嗰樣嘢係真嘅。即係嗰樣嘢完全係真嘅，你唔會有，即係你睇落去你唔會有懷疑係嗰樣嘢係一件道具，或者嗰樣嘢係一樣假嘅嘢。你會 即係你會諗夠、即係你以往睇嗰啲，你會諗究竟嗰個係人著住喺度扮啦，定係裡面其實係機器咯？ 即係嗱，其實好似 以前係人扮， 好似大白鯊咁樣。其實我有諗過咧，我哋係咪要將侏羅紀公園同埋大白鯊咧拎up成為一集嚟到去講咧？咁因為大家都係動物啊。咁但係呢，我最尾我決定呢就唔敢做啦，因為第一其實呢我由細到大呢我都好驚睇大白鯊嘅。咁細個亦都知係點解驚啦，去到大個呢我都係一種莫名嘅恐懼，就係、是、我即係由細到大都係㗎。如果譬如就算我自己去游水呢，細個喺即係去譬如話去啲遊艇 party 呢，我唔係好敢落海㗎。一喺海水呢，喺鹹嘅海水入面呢浸咗落水底呢，有一種無名嘅感覺呢係驚得好犀利，係淨覺得個人會係驚到係暈咁滯㗎。咁係我唔知點解係怕水怕得咁犀利㗎。咁但係當然啦，其實我係識游水同埋識潛水嘅。但係呢即係外於呢係嗰種對海嘅莫名恐懼呢我自己就唔係好敢呢，即係咁大個人啦去翻睇返。即係其實大白鯊我有翻睇過嘅。但係以前呢亦都係試過翻睇完呢係真係完全呢係瞓唔到覺㗎。咁係去陷入失眠嘅狀態。咁所以呢我亦都唔係好想去重溫大白鯊同恐龍擺埋一齊。但恐龍呢，因為侏羅紀公園呢其實講起啦，好似我上次講古惑仔我都話話呢套片侏羅紀公園一喺我細個嘅時候我足足係睇咗20次。咁點解會睇20次係靠錄影帶嘅，點解呢，因為我真係太過鍾意呢套片啦。咁另外第二呢就係嗰陣時細個呢冇嘢做呢，亦都唔似而家咁多嘢玩啦，遊戲機呀、又成啦。咁變咗冇嘢做呢，咁人一個電視一部，錄影帶錄影機一部，咁係咁睇囉，咪翻睇囉。咁所以呢即係基本上呢侏羅紀公園第一集呢成個劇情啊、音樂所有嘢呢我倒轉背都背到出嚟啊。 咁啊，係冇錯。咁啊，甚至乎當陣時咧，我係好希望咧，因為嗰陣時咧套戲大收咧，就曾經係有相傳過咧，就話會係直情將套戲入面個侏羅紀公園成個片場咧，照樣一比一做翻出嚟，跟住咧真係整翻嗰啲觀光車啊，俾世界上啲人去參觀嘅。咁而喺我細個時候咧，香港咧亦都係出現即係一個熱潮，就係、是。好鍾意一啲離島呢，就入面起啲唔同嘅設施啊，例如細個有個叫巴別橋島啊，有好多唔同嘅 QQ 島啊，有啲類似咁嘅名啦、啊。咁係即係你會覺得呢，島上遊樂場呢係有一種莫名嘅吸引。咁係當陣時我係好想好想呢係有機會呢去玩呢啲項目㗎。咁當然啦，侏羅紀公園係咪真係有整到一個咁嘅嘢出嚟呢？以我所知就應該淨係得環球片場有一部分係啦。但係就冇話真係成個侏羅紀公園去做翻出嚟，因為其實而家去諗翻都知嘅，根本係做唔到嘅。因為就算你做到成個環境，你入面啲恐龍你係用機械嚟做，佢都係企到喺度。以前嘅技術咧，你係做唔到一隻暴龍追住你架車嘅。 嗯。 因為佢最多佢都係做到企喺度。 人扮咯、 啊。即係你就算 大陸咁 就算咁講啦，你而家迪士尼樂園咁樣，你花車巡遊。你入面都係即係裝架車上面有個大嘅公仔或者係吹氣公仔或者模型咁，但佢做唔到呢嗰種係真係模擬生物模擬得好似囉。嗱你話人扮呢有個問題嘅，如果呢人扮返人嘅角色，即係例如去即係好似啲日本咁，去人去扮返啲蒙面超人啊出嚟做啲劇場啊或者係魔界咁樣，或者最近有個好出名廣告啦，就維珍航空啦，就搵返好似係呢個紐西蘭航空啊，就搵返成班即係空中小姐嗰啲扮返魔界入面啲人，就講解呢個安全設施咁啊，段片喺 YouTube 俾人瘋傳啦。人去扮呢啲呢你覺得冇問題啊？但如果你人去扮動物呢，去扮恐龍啊，甚至乎你話哇搵兩個人粒條嘢扮大白鯊扮鱷魚呢啲呢，那個感覺呢你會就覺得硬係呢你會覺得係差咁啲嘅，亦都係唔協調嘅。所以你話好似搵人去扮恐龍，其實好困難嘅，即係呢樣嘢係扮唔到嘅。嗱，倒翻轉你話，如果科幻片嚟嘅，我搵人去扮個鐵血戰士，扮隻異形啊，咁就似啦。因為嗰種感覺啊嘛，係嗰個感覺問題，係動物係喺嗰個動物同埋人中間嗰個感覺嘅問題。咁所以咧即係當陣時咧即係我係好渴望有呢樣嘢啦，但係都冇啦。咁其實成個感覺咧你就係。點解會覺得套戲咁吸引呢？你就係入咗一個旅程，即係呢個呢係好似你自己去旅行咁樣。你睇一套戲呢最好睇就係呢你自己係代入咗落去。咁有兩種方式，一我代入咗角色，即係例如呢譬如可能睇蝙蝠俠啊 ,Iron Man 啊，嘩你會代入咗我入去可能嗰個主角啦，可能代入咗落去Iron Man 身上或者蝙蝠俠身上，跟住去睇返啊喂即係一個男人咁樣又點啊咁。但係呢第二種最強嘅就係佢直情係透過演員對眼，你同佢哋一齊行咗入去侏羅紀公園，而你係企喺嗰個演員嘅側跟，去睇曬成件事嘅發展，包括一齊俾恐龍襲擊，一齊去逃脫，一齊去逃生，去逃脫，一齊去睇住一啲事情嘅發生。咁而呢一種嘅拍攝手法呢，我唔知有冇人講過啦。其實我覺得點解佢嘅拍攝係拍得咁成功呢？我覺得佢呢個係一個係成日會做好多好特別嘅夢嘅人嚟㗎。佢係將一啲夢境入面你參與嘅嘢好完善咁去用一個拍攝嘅方式拍返出嚟，即係呢種呢你係同人哋一齊去經歷，但係呢你又好似呢可以係置身事外，但係你又好第一身去感覺呢係只有發夢先至會有呢種感覺嘅，你覺唔覺啊？ 即係類似如果你成件事成套戲係只不過好似睇人哋嘅嘢咁樣，就冇咁震撼囉。咁依家仲要係非現實，但實質嗰啲係曾經存在過嘅嘢，你依家用返好似近似第一身就企喺隔離一齊睇係好震撼囉。 所以以往呢有一種呢遊戲機呢就曾經有一段時間喺90年代就好風魔㗎，就係呢講緊呢什麼叫 4D 遊戲，就係有一個類似駕駛艙嘅嘢，咁你坐入去跟住呢入面成個駕駛艙連埋啲凳會喐嘅，咁前面就播緊一啲片啦，咁可能係好短嘅，即可能五分鐘，就可能譬如係啲過山車呀、啊、或者係一啲科幻片呀、啊、咁佢譬如去上上落落，咁佢嗰張凳又會喐啦，跟住呢加埋啲聲效或者即刻肥肥肥肥啦，咁你會感覺呢 好似自己真係玩過山車咁啊，咁就好出名。即係其實咧，源自咧嗰樣情況就係、你點解可以會套電影成功咧？就因為你係穿梭現實與夢境之間。 嗯。 咁啊呢一節時間差唔多啦，下一節翻嚟咧，我哋繼續講啦。《侏羅紀公園》咧呢套戲咧，即係嗱，我哋一間先再講下啲恐龍嘅嘢啦。但係咧，我哋要講下咧，其實佢成功要素咧，同埋咧，佢係入面有好多人性嘅，包括我頭先所講啦，套戲咧。一開始佢已經滿足咗人類嘅特性，就係、是、你要去求證啊，同埋咧你係好奇，佢先滿足呢兩樣嘢，令到你入場先。 嗯。 咁跟住第二咧就係、是、咧，令到你好似發夢咁代入咗你去經歷一次旅行，你俾嗰幾十蚊入戲院睇咧，佢就帶咗你去一個旅程嘅開始。 嗯。 咁就係證明佢套戲成功嘅地步，所以亦都係衍生出咧點解之後咁多恐龍展啊、恐龍館啊會咁犀利啊？因為我睇完《侏羅紀公園》啊嘛，我都想去呢個咁嘅地方啊嘛，我咪去睇展覽咯。 你會覺得自己認識咗好多嘢咯。 係啦，咁我就會覺得啊，我都去，即係有種冒險嘅心態啊。咁所以咧就係、是、要滿足人嗰種冒險嘅心態咯。 嗯。 嚇、啊，咁啊，下一節翻嚟我哋繼續。 Ragazine 第一次網聚，七月開台到而家 ，Ragazine 開始咗不平凡嘅旅程，得到各位聽眾、網友、主持、嘉賓、工作人員嘅相助。佢哋由最初嘅幾個節目到今日十幾個，包括唔同嘅種類、唔同嘅範疇。但係北上頻道由最初嘅鼎鼎大名，到依家嘅每週得翻大約二十個人下載嘅節目，更加重要係佢哋嗰個大膽嘅月費會員計劃。依家已经超过咗500名会员，仲不断咁增加紧。呢啲都证明咗，当初以为啲网友入会系因为北上频道系错嘅，原来系因为网台大典、政治有新人、共聚会、漫不经心、神秘之夜，仲有港女好声音。呢个只系千里之行嘅第一步，更多嘅计划、想法、制作、改善喺度筹备中。所以我希望藉住呢一次嘅 Ragazine 网聚，同各位支持北上频道嘅网友见面，除咗亲自话俾大家知呢、这个节目真系冇人听之外，亦都向各位简介一下北上频道嘅未来系要站喺 Ragazine 嘅最高度，深刻认识十八大嘅重大意义，认真学习，深刻领会，全面把握党嘅十八大精神实质，将思想同埋行动统一到党嘅十八大精神上去。只有咁样，北上频道先至可以继续保持全香港网台最低收听率节目嘅美誉。今次嘅网聚 ，Ragazine 会邀请到一班主持同埋嘉宾出席，包括香港漫画之神马荣成，当然仲有我杰斯，希望同各位网友同归于尽。日期2012年12月1号星期六，时间晚上7点，地点湾仔大荣华酒家，地址湾仔市超域道1号。费用会员150，亦都可以用会员价买晒啲位。非会员250。联络请电邮至 ragazine@ragazine.com.hk， 主题网聚，写低你嘅 username 同埋联络电话，我哋会尽快回复关于人数同埋其他详情。12月1号星期六，约定你 ，Ragazine 第一次网聚。